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7集， 对方四个大汉抓他们两个，也算是大手笔了。秃子坐在副驾驶，一个男人开车，另一个男人就坐他旁边，目测年纪35-36，1.9米的身高，压迫感十足，瞬间让车里的气氛沉闷起来。 我们要去哪儿？ 请扣好安全带。 旁边的男人生冷回应，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。车子发动，吴恙扣好安全带，开始揣摩起这些人的用意来。按照之前的推测，秃子和黑哥都是暗仓的人，他们抢走了爷爷的日记，却因为那些关键页被秀琴撕掉了，基本等于空手而归。这次又来，大概也是相同的目的，但他想不通的是，他们的目标显然是他，而非沈婷，又为什么会找到这儿呢？吴恙脑子飞快运转，开始排查所有可能。今天来这之前，扬州帮他查出了目标位置，但他先送走了扬州，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行动意向。那会是……吴恙忽然想到一个人，而这个想法让他顿时不寒而栗起来。因为雪天路况不好，车子在市区里摇摇晃晃许久才驶上出城的高速。吴恙的手机早在上车之前就被人给收走了，不清楚具体时间，也没办法和外面联系。车子行驶在市区闹市的时候，他还大概知道自己位置，一旦出了城，在立交桥和地下通道穿梭几次之后，就彻底迷失了方向。车内异常安静，副驾驶偶尔传来秃子的鼾声。吴恙身侧的高大男人坐得稳如木桩，多数时间都在目视前方，只有在他稍作动作时才会侧目瞄他一眼。不过和对待曾瑞不同，他们对他还算是客气，大概是因为他比较配合，也或许是觉得他根本没有逃走的能耐。吴恙仔细斟酌之后，试探着询问： 你们不是沈向川的人，是先生让你们来找我的？ 否则他们不会只带走他，却把沈婷留在上面。若他猜得不错，那秃子就是假装和黑哥搭伙，混进了暗仓组织内部，说不定已经拿到了不少一手资料，可以和他提供给先生的信息相互印证。然而车里却没人回答他，只有后座被堵住嘴巴的曾瑞面色惊慌地呜啊了两声，惊醒了前排睡梦中的秃子。秃子不满意地回头瞪了曾瑞一眼，换了个姿势继续睡。 喂，秃子。 吴恙提高了音量， 黑哥到底怎么死的？ 你他妈才是秃子。 秃子瞬间炸了，觉也不睡了，回头骂道： 你全家都是秃子。 吴恙身边的木桩抬眼看向秃子，大概是提醒他这么讲话似乎不太合适。秃子也后知后觉意识到了，于是星星摸了摸自己脑瓜顶，哼声说道： 哼，我叫高亮，叫我亮子就行了。 吴恙仔细一咂摸，感觉这名字和秃子也大差不差了呀。 你有什么问题等到了地方自己问先生吧，我们不方便讲。 亮哥。 吴恙不仅乖乖改口，还客客气气地补了一个既显礼貌又不失亲切的哥字，随即指了指后排曾瑞说： 我能跟他说两句话吗？ 高亮大概十分受用，于是给后排同伙使了个脸色，抽掉塞在曾瑞嘴里的布。曾瑞才能开口就连连叫冤： 你们真的抓错人了，我对先生忠心不二，真的和暗藏没有半点关系。 吴恙对他的忠心没什么兴趣，只是问他， 沈婷的车牌是不是你换的？ 什么车牌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曾瑞矢口否认，却目光飘忽，不看他。吴恙也没能指望他承认，只是好意提醒。 你不是想证明自己不是暗仓的人吗？他们当天的行动目标是李伟星，你费尽心机替先生保下了最重要的证人，不邀邀功吗？ 曾瑞目带疑虑。 你什么意思？ 曾律师啊。 吴恙垂眸看了一眼他被捆绳压皱的衬衫，以及微微撑起衣料的肚腩，别有意味的感叹。 我觉得吧，您还是穿黑 T 恤更好看，显瘦。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停车场的监控录像我已经看了，你说与不说其实没什么关系。然而曾瑞并不知道画面里没有拍到正脸，不能作为直接证据。他喉结滚动，下意识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。 亮哥，我说完了。 吴恙干脆回到位子，不看他了。曾瑞终于沉不住气，激动地喊道， 人是他们撞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再说我又不知道他是先生的人。 吴恙一惊，猛然回头， 你说谁是先生的人？ 然而曾瑞还没等回答，就被重新堵住了嘴。车子使劲匝道，又开了一段不甚平整的石土路，最终进入一座庄园。这里像是个尚未开发完成的度假村，只点了寥寥几盏路灯，大片造型别致的房屋都掩在阴影里，略显阴森。司机接到电话提示，将车子停靠在院中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跟前，对高亮说， 先生说要见曾瑞，你带那姑娘去休息一下吧。 这栋建筑大约有30几层，楼外虽然亮着连排的装饰灯，可是房间窗户却都是黑乎乎一片，显然并无人住。 先生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跟你聊聊。 高亮刷了指纹，带着吴恙走进建筑。 这荒郊野外的，我劝你就别瞎跑了。 吴恙猜得不错，这里果然是个度假村，连大堂都装饰成了酒店模样，只是空空荡荡的，前台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七八个挂钟显示着世界各地的时间，滴滴答答走着，有点瘆人。 我来摁个手印。 高亮把吴恙带到前台的一块玻璃板前，示意吴恙把双手放上去。指纹识别验证成功，下一秒旁边的机器就吐出一张房卡，11层1101。高亮带着吴恙上了电梯，让他刷卡按下11，顺便介绍， 2层餐厅早中午按时段开放，5层是健身房和游泳池，天台有个空中花园，不过这破天应该关了。 到了房间门口，吴恙刷开房门，高亮便站住脚步。 有什么需要，房间电话拨铃，先生处理完手上的事情会派人叫你。 说完转身要走。 哎，等一下。 吴恙叫住他。 先生会怎么处理曾瑞？ 高亮思忖片刻，却没有回答，只是冲他摆了摆手。 晚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咪咪咪。